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分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8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四分，妙行品第一之一。如是我闻。一时，波揭凡住王舍城旧峰山中，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，皆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，得真自在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如调慧马，亦如大龙，一坐所坐，一半所半，弃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劫，正知解脱，至心自在，第一究竟。除阿难陀独居学地，具受善现而为上首。儿时佛告具受善现，如以辩才，应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授教戒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。使舍利子作是念言：今者善现，为以自利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为称如来威神之力。具受善现，称佛威神，知舍利子心之所念，便告具受舍利子言：世尊弟子敢有宣说，闲了开示，皆称如来威神之力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：佛先为他宣说闲了开示法要，彼依佛教精勤修学，乃至证得诸法实性，后转为他有所宣说闲了开示，若与法性能不相违，皆是如来威神加辟，亦是所证法性等流。是故我当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戒教授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，皆称佛力，非自辩才，能为私事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世尊令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授教戒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与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。世尊，所言诸菩萨者，何法增语为为菩萨？世尊，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诃萨者，亦不见有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我与菩萨及菩萨法不见不得，亦复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多，云何令我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 世尊，我以何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授教戒，何等菩萨摩诃萨众，令于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，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令得究竟。当知即是，教授教戒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于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。一名为彼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此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学，为不执着大菩提心，随着何？心非心性，本性净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未有非心心之性否？善现反问舍利子言：非心心性，若有若无，未可得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善现便为舍利子言：非心心性，若有若无，即不可得，如何可问未有非心心之性否？使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等名为心非心性？善现答言：若无变坏，亦无分别，是则名为心非心性。使舍利子赞善现言：善哉善哉，诚如所说，佛说忍者住无争定，最为第一，实如圣言。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当知以欲所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得不退转。若菩萨摩诃萨如实观察心非心性，当知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勤修学诸声闻地，若独觉地，若菩萨地，皆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，精勤修学，方便善巧，令所修行速得究竟。随者何？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所应学法，若菩萨摩诃萨勤求无上正等菩提，欲正修行诸菩萨行，欲具成就方便善巧及诸佛法，皆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，令善通力，如说修行。随者何？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广说一切诸菩萨摩诃萨所应学法，若菩萨摩诃萨能于此中精勤修学，必得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所求无不满足。儿时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观菩萨但有假名，不知不得，不见实事。我观般若波罗蜜多亦但有假名， 不知不得，不见时事。当为何等菩萨摩诃萨宣说开示，何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教授教戒，何等菩萨摩诃萨令与何等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。世尊，我观菩萨极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但有假名，不知不得，不见实事，而与其中说有菩萨极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便有疑悔。世尊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菩萨名，俱无决定，亦无住处，所以者何？如是二名俱无所有，无所有法，无定无住。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身心信解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安住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不远离，以无所住而为方便，安住菩萨不退转地。复次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住色，亦不应住受想行识，所以者何？若住于色，便作色行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；若住受想行识，便作受想行识行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非作行者能摄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摄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修习。若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修习，则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圆满。若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圆满，便不能得一切智智。若不能得一切智智，便不能摄所摄有情。是故不应摄受诸色受想行识。所以者何？色与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摄受，受想行识与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摄受。色不可摄受故，则非色；受想行识亦不可摄受故，则非受想行识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摄受故，便非般若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应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若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名菩萨与一切法无摄受定，广大无对无量，决定不共一切声闻独觉，亦不摄受一切智智。所以者何？是一切智智非取相修得，诸取相者皆是烦恼。若取相修得一切之智者，则圣君凡智与一切之智不应信解。是圣君凡智虽有信解力归去佛法，名随信行，而能以少分智观一切法性空，悟入一切智智。既悟入矣，不取色相，亦不取 受想行识相，非以喜乐关键此智，不以内色受想行识关键此智，不以外色受想行识关键此智，亦不以内外色受想行识关键此智，亦不离色受想行识关键此智。圣君凡至，以如是等诸离相门，与一切智智深生信解，与一切法皆无取着。如是凡至，以离相门，与一切智智得信解矣，与一切法皆不取相，亦不思维无相诸法。如是凡至，由圣解力，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无得无证。十，彼凡至与自信解，乃至涅槃亦不取着，以真法性为定量故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当知与色受想行识亦不摄受，虽与诸法无所摄受，若未圆满如来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即十八佛不共法等，终不中道而不涅槃。当知如是诸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无取着而能承办诸圣事业。复次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实观察何等是般若波罗蜜多，何故名般若波罗蜜多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为何所作。世尊，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实观察，若法无所有不可得，是为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中，何所争结？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事审观察时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惊不怖，当知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色离色自性，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自性，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一切智智离一切智智自性，何缘故知诸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舍利子，诸色离色自性，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自性，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一切智智离一切智智自性，般若波罗蜜多自相亦离自相，般若波罗蜜多自性亦离自性，相亦离自性，自性亦离相，相亦离相，自性亦离自性，能相亦离所相，所相亦离能相，能相亦离能相，所相亦离所相。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如是义者，常不远离般若波罗蜜多，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，于此中学，素能承办一切之职也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，于此中学，素能承办一切之职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是菩萨摩诃萨，知一切法无生灭故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则为临近一切之智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若行色为形象，若行色相为形象，若行色无相相为形象，若行色声为形象，若行色灭为形象，若行色坏为形象，若行色空为形象，若为我能行为形象，若为我是菩萨能有所行为形象，若为我是菩萨能有所得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相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无相相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声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灭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坏为形象，若行受想行识空为形象，若为我能行为形象，若为我是菩萨能有所行为形象，若为我是菩萨能有所得为形象，若作是念，若能如是行，是修行般若波罗蜜多，亦为形象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无方便善巧，虽有所行，非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当云何行明行般若波罗蜜多？善现答言：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，不行色相，不行色无相相，不行色声，不行色灭，不行色坏，不行色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受想行识，不行受想行识相，不行受想行识无相相，不行受想行识生，不行受想行识灭，不行受想行识坏，不行受想行识空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若菩萨摩诃萨不取行，不取不行，不取一行亦不行，不取非行非不行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以一切法皆不可取，不可随行，不可知受，离性相故，如是名为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取执定，广大无对无量，决定不共一切声闻独觉。 若菩萨摩诃萨安住此定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具受善现乘佛神力，复与大德舍利子言：若菩萨摩诃萨安住此定，当知以为过去如来应证等觉，现前受记。是菩萨摩诃萨虽住此定，而不见此定，亦不着此定名，亦不念言：我与此定一正当入。亦不念言：唯我能入此定，非于彼能。如是等寻思分别，由此定力，一切不起。使舍利子问善现言：若菩萨摩诃萨由住此定，以为过去诸佛世尊现前受记，是菩萨摩诃萨未能显示如是定否？善现答言：否也，舍利子。何以故？是善男子与如是定无解无想。舍利子言：具受说彼诸善男子与如是定无解无想也。善现报言：我定说彼诸善男子与如是定无解无想，所以者何？如是诸定无所有故。彼善男子与如是定无解无想，如是诸定与一切法亦无解想，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无所有故。使颇揭烦赞善现言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说，故我说汝住无争定最为第一。如称如来神力加辟，能作是说，如是善现，诸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学。所以者何？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，乃名真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时舍利子便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名真学也。报告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，与深般若波罗蜜多名为真学，以无所得为方便故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学，以无所得为方便也。佛告舍利子：若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与一切法以无所得而为方便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与何法学？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非与法学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：如诸愚夫一生所知，非一切法如是有故。使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若尔诸法如何而有？佛告舍利子：如无所有，如是而有。若与如是无所有法不能了达，说明无明。愚夫一生与一切法无所有性，无明贪爱增上势力，分别执着断肠两边，由此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性，分别诸法，由分别故便生执着，由执着故分别诸法， 无所有性。由此于法不见不知，以与诸法不见不知分别过去未来现在，由分别故贪着名色，着名色故分别执着无所有法，与无所有法分别执着故与如实道不知不见，不能出离三界生死，不信地法，不觉实际，是故堕在迂夫术中。由此菩萨摩诃萨众于法性相都无执着。时舍利子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如是学时，其意不学一切之智？佛告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如是学时，亦不求学一切之智。然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，虽无所学，而名真学一切之智，便能临近一切之智，素能承办一切之智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设有人来作如是问，诸幻化者若有修学一切之智，彼能临近一切之智，即能速承办一切之智否？我得此问当云何答？佛告善现：我还问汝，随汝意答。于意云何？幻化于色，未有意否？幻化于受想行识，未有意否？善现答言：幻化不异色，色不异幻化，幻化即是色，色即是幻化，幻化不异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不异幻化，幻化即是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即是幻化。佛告善现：云意云何？无取蕴中其想等想，施设言说假名，菩萨摩诃萨佛。善现对曰：如是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，求去无上正等菩提，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一切皆如幻化者学。可以故，幻化即是无取蕴故。随者何？我说五蕴、眼等六根，皆如幻化，都非实有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心学大乘，闻如是说，其心将无惊怖退屈？佛告善现：若菩萨摩诃萨心学大乘，亲近恶友，闻如是说，心变惊怖，则生退屈。若近善友，虽闻此说而不惊怖，亦无退屈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菩萨恶友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恶友者，为若教授教戒菩萨摩诃萨众，令离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令离所求一切之智，令学取向世俗书典，令学声闻独觉经法，又不为说魔事魔过，令所修学不能成办，如是名为菩萨恶友。 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等名为菩萨善友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善友者，为若教授教戒菩萨摩诃萨众，令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令学所求一切智智，令离取向世俗书典，令离声闻独觉经法，为说种种魔事魔过，令其觉知方便弃舍，令所修学即得成办，如是名为去大乘道大势庄严菩萨善友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所说菩萨摩诃萨者，何等名为菩萨具义？佛告善现：学一切法无着无碍，觉一切法无着无碍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扰依有情，是菩萨义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菩萨何缘名摩诃萨？佛告善现：以诸菩萨与大有情众中，当为上首故，复名摩诃萨。使舍利子辩白佛言：我以辩才乐说菩萨，由此义故名摩诃萨，唯愿听许。佛告舍利子：今证事实，随汝一说。舍利子言：以诸菩萨方便善巧，为诸有情宣说法要，令断我见、有情见、命者见、不得切罗见、有见、无有见、断见、常见、萨迦耶见，及于种种有所执见，亦如是意名摩诃萨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我以辩才乐说菩萨有此意故名摩诃萨，唯愿听许。佛告善现：今证事实，随汝一说。善现白言：以诸菩萨未欲证得一切智智，发菩提心即无漏心、无等等心、不共声闻独觉等心，与如是心亦不执着，以如是意名摩诃萨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智智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；求一切智智心亦是真无漏，不堕三界；与如是心不应执着，是故菩萨名摩诃萨。使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何因缘故与如是心亦不执着？善现答言：如是诸心无心性故，不应执着。使舍利子问善现言：是心未有非心性否？善现反问舍利子言：此非心性，若有若无，未可得否？舍利子言：否也，善现。善现报言：此非心性，若有若无，既不可得，如何可问是心唯有非心性否？使舍利子赞善现言：善哉善哉，如是如是。佛说忍者住无争定，最为第一，实如圣言。使满慈子辩白佛言：我以辩才乐说菩萨有此义故名摩诃萨，唯愿听许。佛告满慈子：今证事实，随汝一说。满慈子言： 以诸菩萨摩诃萨普为饶益一切有情，体大功德铠故，发去大乘故，称大乘故，名摩诃萨。尔时善现辩白佛言：如世尊说，诸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铠，其何当言诸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铠？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，作如是念，我应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入无余一般涅槃界，虽度如是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入无余一般涅槃界，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槃者，所以者何？诸法法性应如是故。譬如幻世或彼弟子与四阶道化作大众，更相加害。于意云何？此中有时更相加害，死伤是否？善现对曰：否也，世尊。佛告善现：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，虽度如是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入无余一般涅槃界，而无有法及诸有情得涅槃者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事，不惊不怖，亦无退屈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铠。而时善现辩白佛言：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诸菩萨摩诃萨不披功德铠，当知是为披大功德铠。佛告善现：如是如是，诸菩萨摩诃萨不披功德铠，当知是为披大功德铠。所以者何？一切智智无造无作，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，诸菩萨摩诃萨为欲饶益彼有情故，披功德铠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何因缘故，一切智智无造无作，一切有情亦无造无作，诸菩萨摩诃萨为欲饶益彼有情故，披功德铠？佛告善现：以诸作者不可得故。所以者何？色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受想行识非造非不造，非作非不作，何以故？色乃至识不可得故。具受善现辩白佛言：如我解佛所说义者，色乃至识无染无净。所以者何？色无复无解，受想行识亦无复无解，色真如无复无解，受想行识真如亦无复无解。时满慈子问善现言：尊者说色无复无解，说受想行识亦无复无解，说色真如无复无解，说受想行识真如亦无复无解也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满慈子言：说何等色无复无解，说何等受想行识亦无复无解，说何等色真如无复无解，说何等受想行识真如亦无复无解也？善现答言：我说 如幻视，色无复无解。说如幻视，受想行识亦无复无解。说如幻视，色真如无复无解。说如幻视，受想行识真如亦无复无解。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即彼真如无所有故，无复无解。远离故，无复无解。即净故，无复无解。无相故，无复无解。无作故，无复无解。无生灭故，无复无解。无染净故，无复无解。是名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披功德铠。时满慈子闻如是说，欢喜信受，默然而住。儿时善现辩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发趣大乘披功德铠，称于大乘，云何大乘？其何当言发趣大乘？如是大乘从何处出，至何处住？如是大乘为何所住？谁复乘是大乘而出？佛告善现言：大乘者，即是无量无数增语无边功德所共成故。如次所问，其何当言发趣大乘者？善现当知，若菩萨摩诃萨勤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从一菩萨地去一菩萨地，其此当言发趣大乘。如次所问，如是大乘从何处出，至何处住者？善现当知，如是大乘从三界中出，至一切智智中住。然以无二为方便故，无出无住。如次所问，如是大乘为何所住者？善现当知，如是大乘都无所住，以一切法皆无所住。然此大乘住无所住。如后所问，谁复乘是大乘出者？善现当知，都无乘是大乘出者。所以者何？若所乘乘，若能乘者，由此为此，若处若实，皆无所有，都不可得。以一切法皆无所有，不可得故，于中何法乘何法出，至何处住而言乘者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言大乘，大乘者普超一切世间天人阿素罗等，最尊最圣。如是大乘与虚空等，譬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，大乘一耳，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。又如虚空无来无去无住可见，大乘一耳，无来无去无住可见。又如虚空前后中迹皆不可得，大乘一耳，前后中迹皆不可得。如是大乘最尊最圣，与虚空等多所容受，无动无住，三世平等，超过三世，故名大乘。佛告善现： 善待善待，如是如是，如如所说，菩萨大乘具如是等无边功德。时满慈子便白佛言：世尊先教大德善现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而今何故来说大乘？而时善现即白佛言：我从前来所说种种大乘之意，将无违越所说般若波罗蜜多。佛告善现：如从前来所说种种大乘之意，皆顺般若波罗蜜多，无所违越，所以者何？一切善法无不摄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具受善现复白佛言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前际不可得，后际不可得，中际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色无边故。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，受想行识无边故。当知菩萨摩诃萨亦无边，复此世尊，即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即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离色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，离受想行识菩萨摩诃萨无所有不可得。如是世尊，我与此等一切法，以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求菩萨摩诃萨，都无所见，竟不可得。求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亦都无所见，竟不可得。求一切智智，亦都无所见，竟不可得。云何令我教授教解诸菩萨摩诃萨，令于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，为即证得一切智智？复次世尊，诸菩萨摩诃萨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，如说我等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，诸法一耳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，此中何等是色毕竟不生？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色。何等是受想行识毕竟不生？若毕竟不生，则不明受想行识。世尊，色是菩萨摩诃萨不可得，受想行识是菩萨摩诃萨不可得，此不可得亦不可得。我与如是一切法，以一切种、一切处、一切时，求菩萨等皆不可得，当教何等法，修何等法，与何等处时，证何等法？复次世尊，佛破戒凡但有假名，一切菩萨但有假名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假名，如说我等毕竟不生，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，诸法一耳但有假名，都无自性，何等是色？既不可取，亦不可生。何等是受想行识？既不可取，亦不可生。诸法自性，既不可取，亦不可生。若法无性，亦不可生。此无生法，亦不可生。我岂能以毕竟不生般若波罗蜜多， 教授教诫，毕竟不生，诸菩萨摩诃萨令得究竟。世尊，离不生法，无法可得，亦无菩萨摩诃萨能行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屈，不紧不步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能修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观察诸法。是时菩萨摩诃萨与一切色都无所得，无受无取，无住无着，亦不施舍为色，与一切受想行识都无所得，无受无取无住无着，亦不施舍为受想行识。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不见色，亦不见受想行识。所以者何？以色性空，无生无灭，受想行识性空，无生无灭。世尊，色无生无灭，岂非色？受想行识无生无灭，岂非受想行识？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，与无生无灭，无二无二分。何以故？以无生无灭法，非一非二，非多非异。是故色乃至识无生无灭，即非色乃至识。世尊，色无二，即非色；受想行识无二，即非受想行识。世尊，色入无二法数，受想行识入无二法数。若说色，即说无二法；若说受想行识，即说无二法。时舍利子为善现言：如我灵解人所说意，我有情等毕竟不生，色乃至识毕竟不生，诸佛菩萨毕竟不生，若如是者，何缘菩萨摩诃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备受无量难忍大苦？善现报言：舍利子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菩萨摩诃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备受无量难忍大苦。然诸菩萨摩诃萨虽未有情，修无量种难行苦行，而与其中无苦行想。所以者何？若与苦行作苦行想，终不能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作大着意。然诸菩萨摩诃萨众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苦行作乐行想，与难行行作意行想，与诸有情作如父母兄弟妻子及己身想，为度彼故发起无上正等决心，乃能为彼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作大饶益。复此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有情，其如父母兄弟妻子己身想已，作如是念， 我当度脱一切有情，令离一切生死重苦，岂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宁舍自身而不舍彼，然于有情，苦即苦行，不起有情苦苦行想。复作十念：我当度脱一切有情，令离无边诸大苦运，假使未彼，断绝我身，为百千分，终不退屈，然于其中，不起难行苦行之想。复次舍利子：诸菩萨摩诃萨，应作十念：如我自性，与一切法，依一切种，一切处时，求不可得，内外诸法亦复如是，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若住此想，便不见有难行苦行，由此能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做大饶益。卷第538。